八天在邮局寄包裹。下午好，我想寄包裹，请问寄到哪里？寄到中国北京。请把包裹放在秤上，包裹里装的是什么？装的是几本俄语书，一共2.5公斤，750卢布。请问要多久到北京？ 2个星期左右。 请给我一个信封和一张邮票，普通的还是航空的？ 航空的，谢谢。 取包裹。这是我的包裹单，请问可以在这里领取吗？ 可以。 请把护照给我看一下。这是我的护照，请您先签收，在这里签名。 好的。 这是您的包裹，谢谢。短语和词组。邮局，快递公司，信封，邮票，收信人地址，寄信人地址，收信人姓名，寄信人姓名，邮政编码，邮编，挂号信，凭信，明信片，包裹，快递，邮递员，邮差。